think，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去 think， 因为 think 这个词呢很有典故啊，因为在这个 think 这个词本身是一个 back formation 逆生构词，在古希腊呀有三大思想家的出现，这三大思想家我们叫做 thinkers 思想家，我们把一二作为假想中的后缀去掉，推出了一个动词 think， 所以 think 是思想家发出的行为，思考认为，我们都不能算思想家，所以我们不要去 think， 所以在美国英语中表示我想我认为 I guess I suppose， 这是很地道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很谦虚的一种表达方式 呀。我们也不反对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思想家，如果他说 I think 的话，但是在日常口语当中呢，如果说表达我猜想我认为应该多用 I guess 或者是 I suppose。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句。 Why do you celebrate Thanksgiving？ 接下来嘛，说完了万圣节，那要过渡到 Thanksgiving 感恩节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感恩节到底为什么要庆祝它呢。 It's a festival to celebrate the harvest. It is celebrated on the fourth Thursday in November. There are football games and baked dinnersMost people eat turkey and pumpkin pie and other special dishes. Yeah, 看来感恩节在美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节日了。 很重要的节日。其实感恩节呀，它在美国的地位不次于这个 Christmas，是吧，不次于圣诞节。其实现在这些节日尽管有很多古老的这个说法，他们的来源，但是呢，他们现在在国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 family reunion， 家庭团聚。我们一起来看课文。It's a festival to celebrate the harvest. 首先感恩节呢是这样一种 festival 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 It is celebrated on the fourth Thursday in November. 感恩节呢都是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来庆祝，所以大家要想过感恩节就要记好这个时间。在感恩节这个庆祝的过程中呢，往往会有一些 football games，足球比赛。这个 football 在美国呢，它不能叫足球了，它应该把它叫做橄榄球。大家都知道这个橄榄球手脚一块用，是吧？ 是比较激烈的。 哎，对，感恩节这天有很多的这个橄榄球比赛。如果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建议大家呢看一看 Family Album USA， 这个走遍美国里专门有感恩节的那一张，看这个橄榄球比赛。还有 Big Dinners， 所谓的 Big Dinners 就是指家庭盛宴了。家庭盛宴里啊，人们经常吃火鸡，还要把这个 pumpkin pie 就是南瓜饼呢作为一道甜点，还有一些 special dishes 这些特殊的菜。其实在美国这个感恩节这天，他吃的菜有很多了，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水果啊，其中有一道菜我觉得很具有印第安人的代表， yum。我们中国人把它叫什么马铃薯或者是白薯，在印第安语中呢就是 yum。叫做 yum， 美国人呢也把这个词囊括到了英语当中 yum， 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些人把它叫做 sweet potatoes， 还有一些像这个西红柿呀，还有一些蔬菜呀，这个沙拉呀，这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主菜。当然这个吃完主菜之后火鸡这些主菜之后，他们还要吃一些 dessert 甜点，那么 pumpkin pie 永远是他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甜点。 他们不仅品尝这个 pumpkin pie， 而且呢还用这个南瓜 pumpkin 制作出了很多的装饰物，哎，就是像小鬼脸，南瓜灯小鬼脸似的，很有意思啊，这也是很有创意的一种行为。OK， 接下来又有说 Will you please tell us some other holidays which you celebrate？ 这位呢还是很好奇的，其实大家也可以用这句话当见到美国朋友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使用这句话啊，请对方介绍一些他们的节日。 这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很委婉的句型结构。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something， 请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吗。 Would you please， 除了用 would you，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would you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是吧，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有关于美国其他的节日吗？ 接下来呢有谈到另外一个节日，就是 Memorial Day and Labor Day。 Yes, we also celebrate Memorial Day and Labor Day. Memorial Day is celebrated on the 13th of May in honor of dead Americans who serve in the armed forces. And Labor Day is celebrated on the first Monday of September. It is a day set aside to honor the working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样一来呢，除了感恩节、万圣节这两个节日之外呢，我们又学习到了两个美国特殊的节日。这两个节日呢，大家并不一定很熟悉了。一个就是 Memorial Day 纪念节 或者叫纪念日，又有一个 Labor Day 劳动日。这个劳动日呢，大家想一想，会不会是和劳动节是一样的呢？我们来看文章了。Memorial Day is celebrated on the 30th of May in honor of what what? In honor of somebody. 刚才我们学到了，为了纪念某人。5月30号这一天，为了纪念谁呢？ Dead Americans who served in the Armed Forces. Armed Forces, 大家标好，部队。武装部队 serve in 大家千万别翻译成服务 serve in 在美国英语中的表示服役在部队中曾经服役的那些死难的美国人其实大家想啊，这个二战美国人死了不少那么紧接着又打越战朝鲜战争是吧死了很多的人所以说美国人呢他专门设了这样一个节日去缅怀先烈那么另外呢又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了 Labor Day 所谓的这个劳动日或劳动节呢往往是在 First Monday of September 它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去庆祝的那么这个节日主要是 set aside to honor the working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看来美国人呀不光过这个国际劳动节还要过自己本国的劳动节、 the working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好了 working people 这个词呢很有意思了劳动人民但是我要是倒过来含义就变了 people working 表示上班族 people working 是上班族的意思 对 就是那种经常往返于自己的驻地 和 办公室之间、 哎、办公室之间的人 people working 在美国也叫有职业的人职业人士职场人士 people working 或者是 commuters commuters 也可以是吧 对的 Well,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celebrated the 4th of July? Can you tell me what what? 这在英语中又是一个非常委婉的表达方式依然希望对方给你介绍什么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celebrated the 4th of July? The 4th of July, 7月4号为什么要庆祝呢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 The 4th of July is Independence Day. It was on July the 4th, 1776, that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signed. 7月4号是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 大家注意，其实呀，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庆日。当然，在我们中国嘛，国庆节叫做 The National Day. 可是在美国呢，它的国庆节叫做 Independence Day.独立日就是他们的国庆节独立日呢是7月4号为什么是7月4号呢那就是书上提到的1776年的7月4号这一天有一个著名的代表美国人解放的纲领性的文件不仅被签发而且公开宣布那就是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大家记好独立宣言那么独立宣言呢我们都知道起草独立宣言的人呢是美国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任总统了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因为他起草了独立宣言所以他在美国成为一个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呢不仅发展农业最重要的是发展教育美国的教育体制有很大一个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位杰出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也是一位伟人啊 OK, what other major holidays do you have Major holidays, major, 这里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作为形容词表示主要的重要的。 We also have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Day, of course. These are celebrated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接下来的这两个节日就不能说是美国特有的节日了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节日 Christmas, New Year's Day. Christmas 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圣诞节Christmas Eve 圣诞平安夜嘛是在12月的24号那么25号这一天呢人们几乎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去可以享受生活那么和我们所不同的是他们会选择出国旅游啊但是学生的寒假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们的学生是很舒服的美国的学生新年这一天呢其实新年呢也就是和这个 Christmas Day 一起去度过了因为都是在放假的那一个期间 我们中国人的节日春节非常的有特色我们都是在中国农历新年我们重点过的是这个节日 那么说到春节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我想提一提就是我们经常把这个春节翻译成 Spring Festival 春节其实但是国外尤其是美国人现在呢比较喜欢把中国的春节叫做 Chinese New Year中国的新年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美国也有一个 Spring Festival 大家或许想象不到是春假也就是他春天都要放假春假所以为了和中国的春节分开他们现在采用 Chinese New Year 来表示中国的新年春节 The Chinese New Year 好，关于美国节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讨论到这儿。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对这些节日也有所了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向外国朋友介绍我们中国的节日，大家不妨呢也可以做一些 research， 去扩展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方面的一些知识。好，非常感谢吴老师给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也希望大家呢课前预习，课后要好好的复习。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感谢吴老师。 Catch you later.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Escaping one last time.